It's 9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3:30，重播时间是晚上9:00。同时呢，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AM7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希望大家准时收听。到外地旅游的话呢，往往在欣赏景色的同时呢，偶尔会碰到一定小小的麻烦，比如说出现了内急上厕所，有的时候呢的确呢环顾四周发现没有厕所，非常的尴尬。从现在开始大家不要担心了，因为呢我们有了新的高科技的武器，帮助大家能够时时刻刻锁定厕所。它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神器呢？那么首先进入今天的第一个环节，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它的一个具体的背景哈。我们的旅游部门与一家科技公司合作，推出了一项新的应用工具，它能够帮助游客呀在全国范围内找到500,000所公共厕所哈。看看这个数量是500,000所，是非常庞大数量，所以大家呢就不要担心以后出门玩的话呢找不到卫生间了。好，那么这句话如何翻译成英文呢？我们看一下中国的旅游部门 Chinese Tourism Authority。 这个旅游部门啊，我们最好翻译成一个好的一个词，因为它代表的一个权力哈。 Authority 这个词希望大家记住， A-U-T-H-O-R-I-T-Y Authority， 它表示一个权力，它可以指呢一个政府部门、学校哈，或者是官方，都用这个词 Authority 来表示。那么前面加一个 Tourism Authority 是指旅游的主管部门，与谁谁谁合作，have partnered， 这次大家都学过 partner 表示伙伴，但是今天的词性啊发生了变化，从原来的名词伙伴变成了动词，是 partner 后面加个 ed， with a tech company 科技公司。我们学过这个 technology 是科技，是一个很大的词啊，但是呢我们在平时的表达当中可以用简单的一个 tech T-E-C-H 表示科技 company， 然后呢推出了一个新的工具 launch a new tool。 推出这个词 launch 啊，大家一定要和午饭这个 lunch 分开了， launch L-A-U-N-C-H， 午饭呢是 lunch L-U-N-C-H， 所以大家这两个词啊不要把午饭念成了 lunch， 也不要把我们说推出念成了 lunch， 这两个词的发音有一定的相似的地方，但是呢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两个单词。一个新的工具 a new tool to help tourist， 后面能够找到啊，我们会想一个词 find， 但这里面啊因为涉及到高科技啊，我们说能够锁定，那么看看锁定这个词究竟是哪一个呢？这个词其实我们在原来讲很多地方的时候呢都讲过了，这个词表示一个地方位于什么什么地方，比如说在讲嘉兴的时候，我们说它的梅花洲其中的这个月亮河 is located， 用它的 be 加 located 这个词性，但是今天用 locate 的原型表示能够锁定 locate over 500,000 500,000就是500,000个 public toilets across the country 啊，我们说这个厕所呀，大家尽量不要用这个 WC 这个词哈，用这个 toilet 这个词呢还是可以的哈，或者更加的委婉是什么，这个 bathroom 这个词也是可以的，所以记住两个词 toilet 和 bathroom 表示说卫生间。那么看看我们这个新工具是国家旅游局跟哪位公司和哪家公司一起合作哈研发的呢？这个新工具呢是由中国国家旅游局和网络 地图导航和定位的一个供应商叫高德哈一起合作的结果。该工具啊能够内置在该公司的地图中能够使用。谁谁谁的结果，我们说 the new tool is the result。这次我们学过表示结果 of the partnership， 这里面又出现了这个 partner 伙伴，但是呢这个词性又发生了变化，它这个 partner 作为名词后面加个 ship， 表示一个合作的关系，是一个抽象词了。而我们上一段这个 partner 呢是一个动词，表示 A partner with B， 表示 A 和 B 呢一起合作在某方面。那么是 China National Tourism Administration 啊，中国国家旅游局 and AutoNavi 是指呢高德地图的这个公司的名称。 A Chinese web mapping 是一个网上地图，我们说 map 后面加个 P-I-N-G web mapping navigation 这个是有点难度，表示定位哈 navigations N-A-V-I-G-A-T-I-O-N navigation and location based service provider。Now the tool is built into the company's AutoNavi Maps app， 在它的 app 当中能够找到相应的这个工具，大家可以找到这个 app， 然后呢看看是否能够找到有关找厕所的这么一个小小的工具啊，非常的方便。同时我们进一步了解该工具呢是该公司的一站式服务的一小部分哈。游客呢不仅仅可以找到景点的信息，包括公厕的一个位置，除了这些之外啊，其实还可以看到其他很多有关的信息，比如说天气预报啊，介绍当地旅游设施的一个排名，比如说您去那之后觉得这个景点它的排名如何，通过呢这个 tool 也是可以发现的。以及如果说您对这个景点不满意的话呢，还可以进行投诉啊，所以这个 APP 啊或这个 tool 它的功能还是很多的。好，那么看看一站式服务啊，我们现在很多的商店啊，很多的商家都提供这种一站式服务，英文叫 One Stop Service。 它表示呢您来这儿之后呢不需要去别的家了，它是说一个地儿提供所有的服务，叫做 One Stop Service。 The tool is a part of One Stop Service for tourists to find information about scenic spot景点哈，叫 scenic spot， 前面这个词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 S-C-E-N-I-C scenic 表示景色的，后面加一个 spot， 这个词呢我们已经讲过好几遍了，是表示一个点景点。 scenic spot 它包括了 location of public toilets 公共厕所的一个方位， location of public toilet， 刚才讲过 locate 是动词表示锁定， location 变成了名词它的一个方位，以及 local weather forecast 当地的天气预报， introduction and ranking of local facilities 当地的一个简介，以及呢它的一个什么的设施的 ranking R-A-N-K-R-N-G， 这里面这个排名啊，它可以指旅游设施的排名、景点的排名，以及呢学校的有 ranking R-A-N-K-R-N-G， 以及呢提供了一个渠道 a channel for visitor to register complaints， 这里面一个途径一个方式 channel C-H-A-N-N-E-L 干嘛呀， to register complaint 表示投诉啊，这个 register R-E-G-I-S-T-E-R register 后面加一个 complaint 投诉。那么接下来看看它的工具有多么的强大，它能够覆盖多大的一个区域哈。那么这个工具呢覆盖了全国所有的 5A 级景区和超过 70% 的 4A 的景区，提供了这个50万个厕所，刚才我们讲到了，以及呢其他公共设施的信息，未来呢会有更多的景点哈被工具呢所覆盖。好，这里面提到了说 The new tool is set to have cover 覆盖，这个词跟我们大家想呢应该差不多。 All of China's national 5A 这个 5A 跟我们的汉语很相似， 5A rated 在后面加一个 rate R-A-T-E 表示排名的一个 scenic spot and over 70%70% 的 4A rated attractions 4A 的这些景点，表示景点的两个词呢分别是 scenic spots 和 attraction 都表示景点哈、啊、providing information about half million toilets and other public facilities. More scenic spots are expected to be covered by the tool in the future. 那么未来会更多哈、啊、用在这个平台上。最后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新的应用工具呢，是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改善公共厕所的努力的一部分。The new tool is a part of ongoing efforts by government to improve public toilets across the country. 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词叫 ongoing effort， 它表示说不停的坚持不懈的这么一个努力，加一个 ongoing， 我们是 go on 表示继续，但是呢这个词把这个 on 放到了前面， ongoing effort 表示说不停的，无论碰到任何困难我们要坚持的这么一个努力，叫 ongoing effort to improve 提升 public toilets across country。 好，那么接下来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Chinese tourism authorities have partnered with a tech company to launch a new tool to help tourists locate over 500,000 public toilets across the country. The new tool is the result of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China National Tourism Administration and AutoNavi, a Chinese web mapping, navigation, and location-based services provider. The tool is built into the company's AutoNavi Maps app.The tool is a part of the one-stop service for tourists to find information about the scenic spots, including the location of public toilets, local weather forecast, introductions and rankings of local facilities, and a channel for visitors to register complaints. The new tool is set to have covered all of China's national 5A-rated scenic spots and over 70% of 4A-rated attractions, providing information about 500,000 toilets and other public facilities. More scenic spots are expected to be covered by the tool in the future.The new tool is a part of ongoing effort by governments to improve public toilets across the country. 那么接下来我们即将听到的呢是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欣赏到呢两位同学的中英文的朗诵。第一个呢是英文朗诵，它来自于中国音乐学院附属北京实验小学的郝瑞博同学，他给我们带来的题目呢是我的冬奥梦冰球介绍。 Hello, my name is William. I come from Beijing Experimental School affiliated with China Conservatory of Music. I was born in 2008.When the 29th Olympic Games were held in Beijing, my mother took me to watch the track and field events. She pasted a sticker of our national flag on my face and a red ribbon on my forehead, saying, "Let's go China!" I still keep these memories in my photo album. My family watches Olympic Games on TV every 2 years, summer and winter in turns.I like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better, as my favorite sport is ice hockey. Today, please let me introduce this exciting game to you. Ice hockey is known for its spectacular teamwork, lightning speed, and exciting plays. It draws big crowds to the Olympic Games thanks to the tension of the competition. There are 6 players on each team, there's 5 skaters and 1 goaltender or goalkeeper,called the goalie. Similar to soccer, players must get the puck past the opposing team's goalie into the net in order to score. Indeed, hockey and soccer both have goalies and the net as the place for scoring. However, the word hockey comes from a French word that means stick, because hockey is played with a stick and a puck rather than a ball as in soccer.Ice hockey is more and more popular around the world. I hope the people of China get to know more about ice hockey, to play it and enjoy it. 听完了英文朗诵，那么接下来是我们的中文朗诵的时间。俗世奇人，它由西城区三里河第三小学的单思源同学给我们带来。 大家好，我是 策微小学六年级十班的单思源。今天我就给大家推荐一本好书，冯骥才的《俗世奇人》。这本书中一共有十八位性格迥异、活灵活现的奇人，下面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两位我最感兴趣的奇人。第一位是侯准杨八。当年李中堂巡游天津，官员们一起把杨家茶汤推荐给了中堂大人，谁料李中堂还未品尝就勃然大怒，把碗摔了。这时只有杨八看出中堂大人错把碎芝麻当作尘土，杨八不仅抢在中堂大人开口前先说，还既让中堂大人明白那是碎芝麻，还给了李中堂面子。他这见机行事、八面玲珑、巧舌如簧的能力让我佩服不已。在书中就有一段对他的精彩描写。杨八的脑筋飞快地一转两转三转，主意来了。只见他脑袋撞地，咚咚咚扣得山响，一边叫道：中堂大人息怒，小人不知道中堂大人不爱吃压碎的芝麻粒，惹恼了大人，大人不记小人过，饶了小人这次，今后一定痛改前非。第二位是大回。大回人高马大，手大脚大嘴大耳朵大，别看他看起来长得有些笨拙，但他可有一手绝活，钓鱼。凭着一把钓竿，他能把鱼钓绝了。书中就有一段对他的精彩描写。大回是能人，专攻垂钓，手里一根竹竿子就是钓鱼竿，一个使针敲成的钩就是鱼钩，一根蜡结底子用得上了蜡的细线绳就是鱼线，还有一片鸽子的羽毛拴在线绳上就是鱼漂。只凭这几样再普通不过的东西，他蹲在坑边顶多七天能把坑里几千条鱼钓光了，连鱼秧子也逃不掉。您说他有多能耐，因此人们给他起了个绰号鱼绝后。但他最让我感到有意思的是，他最后居然被装着鱼的车压死，被鱼绝了后。引用书中一段话，能耐人全死在能耐上了，这或许就是报应吧。读了这篇文章，我也得到了一个启示，不论做什么都要有个度，不能把事做绝了，否则就要遭到报应。想必您要是读了这本好书，也一定会有许多感想，那么就让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本好书吧。 非常感谢以上两位同学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中英文朗诵。那么在收音机旁的同学，如果说您对我们这个节目感兴趣，同时呢您在朗诵、配音、演讲等方面有才能的话呢，非常欢迎能够把您的作品发送给我们。如果想了解我们的节目，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夜市未来星，或者北京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的要求。那么接下来的环节呢，是英语绘本故事，由 Jason 老师给大家带来的小狗饼干的故事。今天的故事题目是 Biscuit's New Trick， 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I am Jason.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 Today I will continue to tell you the story about Biscuit. 那么今天 Jason 老师会继续为大家讲小饼干狗的故事。 Biscuit doesn't want to play fetch the ballUntil the ball lands in a mud puddle. 那饼干狗一点都不想玩捡球的游戏，直到这个球掉进了泥坑里。 Then Biscuit can't wait to show off his new trick. 然后呢，饼干狗就迫不及待地要炫耀一下他的新技能了。 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故事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read the story together. Are you ready? 1, 2, 3,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Biscuit's New Trick. 那今天这次老师为大家带来的故事名字是饼干狗的新技能。Here, Biscuit, look what I have. Woof, woof. 啊 ,Biscuit, 你在这儿呢。你快看看呢，我现在手里面有什么？ woof, woof. It's time to learn a new trick, Biscuit. Woof, woof. 现在是到我们学习一项新技能的时间了。饼干狗准备好咯。It's time to learn to fetch the ball. Ready?那现在是到了我们去学习如何去把球捡回来的这项技能的时间了。你准备好了吗？ Fetch the ball, Biscuit. Woof, woof. 饼干狗，现在请把球捡回来吧。 汪汪。 Silly puppy, don't roll over now. Get the ball, Biscuit. 一个小傻瓜，现在不要满地打滚，你现在要去把球拿回来，你知道吗，饼干狗？ Fetch the ball, Biscuit. Woof, woof. 饼干狗，现在请你把球捡回来吧。 汪汪。 Hey, where are you going, Biscuit? Woof, woof. 你现在要去哪儿啊，小饼干狗？ 汪汪。 Funny puppy, fetch the ball, not your bone. 有意思的小狗，现在是让你去捡球，而不是去捡你的骨头。哈哈。Let's try again. Fetch the ball, Biscuit. Woof, woof. 那我们再来试一次吧。去捡球吧，小饼干狗。 汪汪。 Good puppy, you got the ball. Woof, woof. 太棒了，饼干狗。你现在已经捡到球了，真不错。汪汪。 Oh, look. There is a cat. Biscuit wants to play with the cat. 快看呢，这有一只小猫咪。现在饼干狗想和小猫咪一起玩了。不想去玩捡球的游戏了。 Wait, Biscuit, bring the ball back. Woof, woof. 等一等，饼干狗，你现在要把球捡回来。 汪汪。 Let's try one more time. Fetch the ball, Biscuit. Woof, woof. 那我们现在再多试一次吧。现在，饼干狗，请你把球捡回来好吗？ Woof, woof. 汪汪。Oh, no.Not in the mud. 天哪，不好。小主人把球扔进了泥坑里。不好不好，千万不要让饼干狗碰泥坑啊，要不然它浑身都会脏了。 Stop, Biscuit. Don't fetch it now. Woof! 饼干狗，停，停下来，现在不需要你去捡它了。 汪汪。 可是饼干狗已经在泥坑里，它准备捡球了。Oh, Biscuit. Wow, look. 你看呢， Biscuit 现在浑身都脏兮兮的。It is a little bit dirty, huh? You did it. You learned a new trick. Woof, woof. 哈哈，你做到了，饼干狗。你现在学会了一项新技能了。 汪汪。 Wow, 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story, right? 今天这次老师给大家讲了饼干狗学习了一项新技能的故事。在故事当中，小饼干狗学习的一项技能是 fetch the ball, 把球捡回来。那么同学们、小朋友们，大家学会了什么新技能呢？你会自己去刷碗、洗衣服吗？还是你学会了自己去写作业、去玩乐高？那是什么呢？请和爸爸妈妈一起分享一下好吗？Thank you. Words list. 好了，那现在这次老师和大家一起来总结一下这本书里面出现过的一些重点单词和有趣的表达方式，好吗？ Are you ready? Go. Learn, 学习。 New, 新的。 Trick, 小把戏，在这里面指的是 Biscuit, 小饼干狗的新技能。Fetch, 拿回来。 Roll over, 打滚。 Get, 得到。 Go, 走去。 Stop, 停下来。 Ready, 准备。 Where are you going? 你要去哪儿啊？ Let's try again, 让我们再试一试吧。 Wow, 你都记住了吗？ You did very good job, 你真棒。 Thank you for listening.